第215集，扇子。 顾元白将太医院递过来的东西重新看了起来，翻到最后，太医院含蓄写在其上的弊端也一一列出。顾元白的身体亏损太大，即便是养好也无法孕育子嗣，他的身体弱是天生弱，又错过了少时根骨未开的最好时候，现如今只能尽力去补一补他的身子，使寿命长久，不再如此提心吊胆，但大约是无法如普通人那般能跳能跑的健康了。无法孕育子嗣对一个帝王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，但顾元白却接受得良好，只要能比现在好，能使寿命延长，顾元白已经感天谢地了。等顾元白颔首之后，太医院便开始按着章程做起了事。五天后，一个阴雨天气，有人冒雨前来禀报，和亲王妃在两日前腹痛，当日诞下一女，如今母女平安，正在和亲王府中。顾元白一愣，倏地站起。 女孩？ 是个女孩。 女孩也很好，很好。派人去通知和亲王，再赐下赏赐，让王妃需要什么就说什么，朕为他们母子俩做主，谁也不能怠慢。 说完，顾元白就在殿中来回踱步，他说不清是期盼着和亲王妃诞下男孩还是女孩，若是男孩，那必定要抱养在顾元白的膝下，王妃是不能亲自抚养。如今生的是个女孩，顾元白就需要在宗亲府上再找些其他的孩子。他叹了口气，但心中却微不可见的放松。顾照的孩子若是当成他的养子，以后会坐上他的皇位，他终究是有些膈应。但女孩就不一样，甚至因为是女孩，王妃也要轻松一些。他若是想抚养自己的女儿，那便亲自抚养；若是他不喜欢这个女儿，那便送到宫中，顾元白会认其为女儿，会给她一国长公主的尊贵地位。不过王妃向来坚韧，想必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独身抚养女儿。若是如此，顾元白会尽可能地补偿他们母子俩，代替和亲王作为他们的靠山。顾元白能放和亲王去北疆，这已经是帝王的仁慈，是看在和亲王被人陷害到如此地步的份上。但和亲王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那就不要再妄想回京，即便是和亲王妃求情也不可以，再也不会更退一步。等到休沐日的晴朗天气，顾元白便暗中去了和亲王府，去探望刚刚出生的小婴儿。稳婆将小丫头抱了出来。 圣上，您瞧瞧，这便是咱们和亲王府的第一个小姐了。 小婴儿还在睡着觉，头发稀疏，小手握成拳头放在耳朵两侧，小得好像连风都吹不得。顾元白没有多看，便让人赶快给送了回去。王妃现在不能见人，他便派了身边的侍女前来传话，一问和亲王如何处置，二问他是否可以亲自养育女儿。顾元白反问， 问问你主子，是想见还是不想见和亲王，想养还是不想养女儿。 侍女跑回去问了和亲王妃，和亲王妃抱着自己的女儿，温柔地将女儿的小手放在唇前亲了一下，回头道， 我不想见王爷，我只想安稳地养大我的女儿。 王妃在知道自己生下的是个女儿后，没有人知道她心中的庆幸。她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，若是个男孩，那必然要养在圣上的身边，可那样的沉重又脏污的罪恶，连她都心中一颤，神经紧绷的秘密，圣上时时刻刻看着她的孩子，又怎么会心中不计较呢？和亲王越是因为顾元白想要一个儿子，王妃越是喜悦自己生的是个女儿。她的女儿不必承受来自父亲那样扭曲的情感，她是干干净净的。王妃看着小小的她，心中便软成了一块，幸福便生了起来。 这样平静又温暖的生活，他不希望再被和亲王打破。顾元白听到了王妃的回答之后，点了点头。 朕知道了。 赏赐放下来之后，顾元白便起身带着人离开了和亲王府。一路上烈日昭昭，街道之上人来人往。薛远突然问道： 圣上喜欢襁褓小儿？ 顾元白看了他一眼，薛远佯装随口一问，目光正在周围商贩的摊子上转悠，如同一点也不在意顾元白的回答。顾元白学着薛远的样子，勾起一抹虚假的客气的笑。 我喜欢幼童的程度，就如同薛将军喜欢女子素手一般。 说清楚。 薛远俊脸一板，不笑时便有阴煞在眉目蒸腾。 我何时说过喜欢女子的手了？我要是喜欢，也是喜欢你这样的手。 他的手指骨节总是个人，粗硬分明。顾元白不喜欢被他握着，疼。不在笑期倒还能品出一两分美好，现在顾元白没当众踹他一脚就是好事。他皱着眉要抽出手，可薛远却好似不知道一般，握得更为用力。袖袍将两只手的动作掩埋，薛远僵硬地握了一会儿，又软了下来。 圣上，您这一个月都不让臣靠近，连握手都不让臣握。 薛远知道现在是国孝在身，知道顾元白不愿意做出格的事，他也不想做，他只是想要偶尔握一握顾元白的手，去压一压至今仍然不安的心，单单去稳定心神而已。他叹了口气，真情实意的道： 臣就只握着，必然规规矩矩。 顾元白眼皮一跳，毫不留情地甩开他的手，转身让田福生上前给他擦擦汗。田福生在薛大人的瞪视之中，乐呵呵地给圣上擦过了汗，面上带上了喜色。 嘿嘿，圣上，您好像又长了一些，小的都快够不到您了。 真的？ 嘿嘿，小的哪里敢说假话。 田福生当真觉得圣上是长高了，也好似是更瘦了。他给圣上挥着扇子，圣上的发丝在空中飞舞，被烈日照出几缕金灿灿的光芒来。田福生突然想到： 哎，小的还记得圣上有一把图画的顶好的扇子，山水之色跃然纸上，那把扇子还在去年行宫时被圣上带在了身上，也不知从何时起小的竟然找不到了。 因为婉太妃的去世，所以今年圣上的寿辰和宫中的宴饮都不再举办，行宫避暑。顾元白一想起行宫就会想起婉太妃，他也不愿意前去。如今已是八月份，顾元白早已打算在京城熬过这个盛夏。田福生一说，顾元白若有所思。 可是楚卿曾献上的那一把折扇， 楚大人那一把扇子当真是一绝呀，十成十的耗尽了心思。那样的一把扇子，即便是现在有钱人家也愿意花上千金去买一把，更何况楚大人的名声响亮，君子六艺，画技一绝，这是整个京城都知道的事儿。 墨宝值千金，说的便是如此吧。顾元白感叹不已，也不由可惜了一番。 那扇子给朕的时候，朕还喜欢得很，但是可惜啊，如今早就不知丢失何处了。 圣上的东西无论哪一样都会被公事收好，这扇子十有八九是顾元白自己弄丢的，除了遗憾也全无办法。薛远在一旁听得默不作声，只笑意甚人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